John, Ivy, Angela, Kelvin， 星期六晚《星星的孩子》。 孤独间的我，从来也没有孤独过。 好 ，John 又翻翻嚟呢个礼拜嘅《星星的孩子》。 喂，大家好啊！ 即系复活节快乐啊，系嘛？ 复活节快乐，快乐 啊！咁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好少录嗰集咧，同播出时间都系算系最近嘅一次。 系咯， 即叫即正。系，冇错冇错。咁啊，即系都要多谢 John 同埋阵间嗰位嘉宾啦。 系啊， 都今日都仲系红日， 系咯， 都要翻嚟做网台。 系咯，都请个嘉宾翻嚟，佢都要 spare 佢自己一啲放假时间过嚟，都有啲唔好意思 嘅。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就我同阿 John 啦，咁啊就Ivy 好似有少少身体不适，系嘛？ 系啦， 咁啊休息，即系多啲休息啦。而呢排啲天气都开始多人病，好难以咁样。咁啊，其实 Angela 就好似都系视网， 系 冇错。咁啊，所以今集就我哋两个。 系啦，同埋一个嘉宾， 冇错啦。咁啊，之前都已经系上一集咧，都轻轻介绍过。 系啦，应该啱啱嗰集，其实可能其他听众都已经听咗。其实佢都有讲过少少嘢，但可能唔系好察觉到佢存在。 哇，咁狂！ 佢真系 做旁观者先啦。 系啦，观察先。咁啊，今次可佢就今次做主角啦。 再介绍多次啦。 系啦，咁啊，今次我哋邀请嘅嘉宾咧就系 Dorothy。 Hello。 系啦，咁啊，Dorothy 就又系要使唔使讲多次嗰个背景？ 绝对要啦。 系啊，点啊？点介绍你 Dorothy？ 好啦，咁其实咧，我就本身咧系一个幼稚园老师嚟嘅都系，咁我咧，咁但我系社工嚟嘅，系啦，咁但系咧，我嘅 degree 咧其实系读特殊教育嘅，系啦，咁我个 master 咧就系读 parent education 嘅家长教育嘅，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就主要讲翻咧家长教育， 冇错啦，咁其实咧我哋就都可以同啲听众透露，我哋之后咧其实都有一集就系会请阿 Dorothy 咧， 系啊，其实我哋之前录咗一集，但系就未播出嘅， 系啊，嗰集就会详细啲讲下，即系 Dorothy 个好有趣好多方面嘅背景啦，咁但系今集咧就系讲重点，就系讲家长，不过咧就首先我都要再次多谢啲听众啦，因为其实同首先都同两位分享咗嗰、个下载率系，我觉得即系以一个我觉得可能算喺网台里边一个几另类嘅题目嚟讲咧，都几好嘅。 系 咁都同各位网友讲多次啦，即系如果譬如你系家长嘅，或者你认识一啲家长，咁当然唔系话希望有啲咩事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值得同你哋分享嘅一个节目啦。 系咯，亦都想引大众多啲关注啲嘢。 系啦，系啦。咁因为我谂好多家长未必系好似我哋咁活跃喺个互联网度啦。咁啊，即希望你哋都帮我手啦，吓，即系宣传下啦，因为好多嘉宾啊，譬如 John 啊，即系都摆好多心机喺呢个，即系呢类型嘅节目咧，喺网台入边系多功课嘅，系多功课，咁啊，所以就唔好嘥咗佢啦。咁啊，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唔经唔觉，佢都第五集， 今集系第五集， 即系估唔到都几快， 系咯，眨眼就已经。 以我哋预期嘅计划就差唔多去咗一半啦。咁我觉得不如温啊，做啲温习好冇咧？我觉得 温习， 因为过咗一即系过几日放几日假咧，我觉得我已经唔记得晒咗。 系咯，或者可能有啲听众可能就听咗最近， 系啦， 啱啱可能听到其他朋友啊、家长嘅介绍啊，可能就听咗最近啲，可能第四、第五集，但可能就开头嗰啲都未听到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我哋一开始嗰时候，我哋就第一集啦，就介绍咗咩系儿童发展障碍啦，个儿童发展嗰个里程碑啊、阶梯啊点样啦、啊。 系啦。 如果发现咗个小朋友有咩问题啊，点样求助啊？系啦，咁啦。咁第二集咧，我哋就集中讲咧，就主要系小朋友一个言语发展，即系正常发展系应该点啦？ 讲嘢方面 系啦，讲嘢嘅 沟通 系啦，系啦。咁佢点样为之佢有？即係言語發展嘅障礙嘅問題啦，究竟可以家長可以點樣幫佢哋啦？跟住第三集咧，我哋就開始入入啦，就主要開始講第一個病啊，就係自閉症譜系障礙。 冇錯，大題目。 係啦，咁我哋就第三集嗰時咧，我哋就略開始咗少少，咁我哋就請咗臨床心理學家啦，就講究竟係自閉症譜系障礙裏面有啲咩症狀啊，點樣評估啊咁啦。跟住咧就啱啱就上個禮拜六就出咗個集咧，就係講自閉症譜系障礙裏面嘅言語嘅問題啦。係 冇錯。 咁我哋又請咗言語治療師上嚟啦， 跟住 係啦，咁就講過點樣係 社交點樣去訓練佢啊，點樣治療啊，同埋我哋最緊要就係帶出個訊息，就係家長家庭裏面嗰個環境好緊要囉。 係啊，咁因為即係有幾個概念可能我哋普通唔會好熟悉，即係譬如話先啊莊第一集講嗰個兒童發展障礙，即係好多時好多有啲人可能以為係即係譬如你喺呢個位，譬如可能你兩歲講唔到嘢，咁就已經係個問題。咁但係其實即係莊都講，其實個階梯係每一個過程呢都可能有問題嘅，即係每一個過程嘅個病徵有可能唔同啊，嗰個治療方法唔同啦，咁都同大家講啦。第二就係、是、咁再次多謝好多嘉賓啦。咁當然即係譬如話 Angela 同 Ivy 都係一個即係專業人士，咁頭先阿 John 都講過，譬如話我哋請咗言語治療師兩位啦 ，Esther Ronda 啦， 係 Esther Ronda， 咁啊臨床心理學家就係 Mary 啦， 冇錯。 咁其中一個好大嘅信息想同大家分享，始終都係個家長咧。就都係最重要， 係啦，冇錯。 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係揾阿 Dorothy 咧，就不如咧，呢一集可能會我哋會再覆蓋範圍再多少少，可能咧講到後邊咧都唔單止係淨係喺啲 自閉症嘅問題，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唔緊要啦，係嘛？都一個都一個網台啊嘛，網台即係 夠曬自由， 自由啲啊嘛，係啦，冇錯。咁啊，點入手嘅 ？John， 我哋今集。 我哋都會開始講，因為我哋上集就開始講嘅，即係自閉症波嘅障礙嘅言語問題啦。其實我哋上次 Mary 都講過，我哋三個範疇嘅，一個就係言語問題，一個就係社交嘅溝通嘅問題，一個就係一個行為問題，即係狹窄興趣啊、固執行為嘅問題。咁我諗行為問題，我諗家長都幾頭痛嘅呢樣嘢。係啊，即係有時都無從入手，究竟係點樣去處理佢啲情緒啊，一啲固執行為嘅。 先問 Dorothy 啦，即係通常即係譬如咁唔好彩有個佢家長個小朋友面對咁嘅情況，點樣會同佢哋講先嘅？其實即係成個即係過程。 過程其實自閉症咧嘅譜係啦，而家 DSM-5 啦，其實好多時候家長咧都唔係好一下子接受到，即係一開始就會覺得，個小朋友同其他小朋友真係有啲唔同，咁即係佢就好緊張咧去做評估嘅。咁但喺評估嘅過程，你知香港咧快則都要排半年噶嘛，咁喺個過程裏面家長其實好掙扎嘅，就會覺得係自閉症，咁佢就揾到個答案。但係其實當真係 label 咗小朋友是自閉症或者是其他特殊學習障礙都好啦，其實那刻又其實真的很難受，因為一個確診已經是一世的了嘛，即是之前的臨床心理學家那樣都會說過。 我想因為即最擔心的樣子究竟會不會以後都是這樣的， 是啦 是啦， 咁所以我們都很老實跟家長說，如果確診了呢就算臨床心理學家確診咗，佢都會同家長傾成一個鐘，俾佢知道即係個評估個結果係點樣㗎啦。咁其實嗰刻個家長冇乜異樣嘅，因為佢都好想透過評估揾答案啊嘛。咁個答案真係啦。咁其實家長其實嗰刻咧，好似解脱咗，我終於揾到個答案啦，唔關小朋友有事啊。咁所以其實其他有依啲咁嘅行為啊，即係成日嗌啊、唔專心啊，或者係自閉症，佢自己係淨係個興趣好狹窄啊，或者唔講嘢，都揾到個答案。但係其實家長其實最大嘅問題，其實個佢接受唔到自己小朋友係咁。原因有幾個嘅，一嚟就係會唔會係因為自己生佢嘅時候係咪可能宗教上自己做咗啲唔應該做嘅嘢，咁搞到自己小朋友咁咧？ 即係有啲罪疚感，覺得係自己嘅問題。 係啦，或者會唔會自己遺傳咗俾佢咧？定係抬佢嗰時食錯嘢唔小心咧？好多時候家長都會有呢啲。係啊，好多時候會唔會揼咗個口釘咧？有啲家長真係會唔會做咗一啲陰質嘢咧？即係好多坊間即係接觸家長 都聽過有啲。有個小朋友家長講話，佢啲老爺奶奶懷疑佢個小朋友係咪撞邪啊？咁即係咁都有嘅，即係啲長輩都會咁。 哇！你講完之後，我心都寒寒，即係唔係話講撞邪先，而係講啲老爺奶奶，即係你上一代嗰個壓力咧，你其實父母真係好難承受。 係啊，因為我諗其實點解要俾就算冇特殊需要嘅家長都要知佢哋嘅心路歷程，就係其實家長咧喺嗰刻咧，佢有一個缺失㗎啦，已經就係佢缺失，佢完全冇咗一個叫做正常嘅小朋友。咁佢有一個特殊需要嘅小朋友，自己都其實好難接受。跟住哇，老爺奶奶、阿爸阿媽，或者 even 去到自己先生，都接受唔到自己有一個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喂，你點解生個仔生到咁㗎？即係好興哇！呢句媽咪個內，尤其是媽咪個內疚感幾大，因為真係佢自己個肚生出嚟㗎嘛。 係 啊，但係佢爸爸忘記咗，其實有份㗎嘛。 梗係啦，絕對係咁啦。係 啊，仲要話可能有啲 我哋俾啲利益，我哋俾啲利益 爸爸多啲嘅。 爸爸係主因嘅，其實。 啊， 決定男同女都係爸爸決定，有好多 genetics 嘅嘢都係爸爸。咁所以其實、我諗，其實好多時候即係自己爸爸媽咪都未必可以克服到自己個小朋友係咁。咁唔好話。佢人哋點樣睇佢小朋友呢，咁其實係幾大壓力嘅家長。 嗯 ，OK OK， 咁通常就會有個通常嗰份報告就會同爸爸媽媽講啦。 係啊，其實多數都係媽媽出現嘅。 哦，其實會講到幾仔細嘅，即係嗰個。 其實唔會講得好仔細嘅，因為好 明 嘅。其實好多時候臨床心理學家講完一個簡單報告俾家長啦，咁都會開始要揾服務呢。就會就係社工啦，即係我哋啦，係啦。咁我哋點樣配對服務啊？多數好快呢，頭先前嗰幾集都會講多啲喺小朋友個別訓練，譬如自閉症，喺言語治療啊、社交啊、溝通啊，咁都會好集中喺小朋友身上嘅。咁但香港其實都會忽略咗，就係喺家長方面啦，或者成個家庭嘅支援，因為頭先都講到啦，淨係個小朋友有時都改變唔到咁多， 絕對 係。係啦，同埋成個大環境。 同埋可能個小朋友本身佢已經有一個特殊需要嘅，可能佢嗰個學習能力都未必咁高嘅，咁可能佢個進步個空間未必係可以好大，咁反而個家長嗰個角色啊，佢嗰個叫做彈性咯，彈性可能會多過俾個小朋友，可能家長嘅改變咧會比個小朋友嘅改變會個大啲咯， 同埋個小朋友會好過啲咯。 嗯， 如果家長係完全都覺得係可以根治嘅，大個就會好噶啦、或者其實佢點樣谷佢，佢咪可以同自閉症佢同人相處多啲，佢咪可以啲行為各樣嘢溝通會好啲咯。譬如過度活躍症，其實點樣要管佢咯，撳住佢咪得咯，或者其實讀寫障礙谷佢咯，不停練習咪可以同翻同齡嘅小朋友咯。咁、但係有時呢啲方法未必係對小朋友最好嘅。 嗯，因為即係聽人係咪自閉症算係其中一個比較 明顯啲會見到，因為佢哋嘅行為比較即係叫做古怪啲，即係譬如唔會望你啊，同你講嘢，同埋講嘢就不停 repeat 啊，好似上一集言語治療師講佢會學鸚鵡講嘢啊，或者其實佢講嘅興趣不停講巴士啊、恐龍啊，佢最中意嘅嘢啊咁樣。 我諗其中一個家長一定會好會有大壓力。驚慌就係即係唔熟悉嘅對呢、這個呢件事，係 啊， 即係頭先譬如我你講，哇！你淨聽兒童發展障礙呢六個字，你都唔知係咩啦，大佬係咪？即係最後仲有咁多樣，你自閉症而家仲要個普系添，跟住又有咩過度活躍啊、專注不足啊，仲有做咩？ 讀寫障礙啊！ 讀寫障礙，讀寫障礙頭先即係我記得之前嗰集又講，又可以化到好多嘅幾多類別話唔記得咗，六個 啊，五個係啦。嚟緊我都會播噶啦，係咪？ 係啊， 冇錯。咁其實有冇一個指引話？要怎樣跟家長即要他們了解到什麼程度 去這樣做呢，或者其實這些跟家長溝通呢，你們社工來說是有一個指引給你們，還是其實你們會沒有指引的，不過你純粹覺得如果這個家長他有心的話，你就會說多一些其實那個尺度是怎樣。 其實香港沒有，其實香港的家長教育簡單來說是沒有的，即其實外國呢很坦白說，你想著生小朋友呢都會上 training 嘅，一啲 workshop 就係兩公婆嘅管教啊，預備生小朋友啊，預備自己嘅身體可以好啲去生小朋友啊。 家計會都有 咩？家計會應該係呢個功能嘅， 係咩？ 但係其實香港都未必會有好多人或者宣傳得好好，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就會落咗落去有需要嘅時候呢，啲家長先揾支援，或者其實而家主流叫做正常啦，所謂叫正常嘅小朋友，啲家長都係比較怪獸家長㗎嘛，而家直升機家長㗎嘛，咁所以其實如果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呢，我哋真係要好睇臨床經驗啦，每一個家長都唔同，譬如去單親家庭啦、新來港啦，或者係雙職父母啦，都會有啲唔同嘅，咁就要睇返佢哋嘅背景囉。因為講真，我讀特殊教育都讀三年啦，何況家長唔識係正常嘅，咁所以我都會用一啲簡單佢哋耳明嘅情況講多啲例子，小朋友會點，讓佢慢慢接受囉。其實都要一啲時間嘅。 咁你話係咪即係 好冇呢方面的教育呢，我又覺得又未至於。但係問題就係嗰啲教育係，譬如你聽好多，我哋都有啲朋友係可能譬如即係做啱啱做爸爸媽媽咁，咁我哋上堂就係譬如學抱 B 啊，換片啊，係啦。咁你話去到，當然唔係意思話你一開始即刻要學點樣去面對特殊發展，即係咁嘅啦。但係譬如話你個兒童，我諗到譬如個小朋友個，譬如個兒，我哋都有一集講過呢個發展個階梯咧。我諗呢啲都，其實我唔知而家啲堂有冇咁樣同啲父母去搞。 冇㗎，整盡真係你去生仔，即係話俾你聽生仔 practice 下嗰個過程㗎咋。 餵奶啊。 係啊，或者你生嗰刻要點樣吸氣啊？呼氣啊，嗰啲啊，點樣照顧小朋友啊，咁樣咯。咁所以其實難噶。咁我有一個 case 都幾深刻嘅，一坐低就係揸住個報告，姑娘點算啊？咁樣點算完之後就喊咗半個鐘啦。 好合理啊。 係啊，咁其實你會覺得啊，其實家長好大壓力。其實講真。我諗而家家長其實係嗰、那個無力感幾強， 同埋佢哋生活都已經工作逼人啦，可能 係啦， 即係仲叫照叫佢放低份工去照顧一個特殊需要嘅小朋友。 係啊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其實我覺得網上電台好好嘅，就係咩人都聽到嘅時候，其實依啲家長唔係唔想教，但係個社會其實唔係好包容。 係， 即係其實佢不停話、喂，你有冇家教？哇，呢句其實咧插。入好多有特殊需要嘅家庭嘅心裏邊， 呢個都經常聽啲家長喺地鐵上面俾啲其他途人鬧 嘅嘢。係啊，係啊，其實幾慘。 你講即係咩？ 上次咧，我哋有啲人拍咗 YouTube， 咪個話小學雞嘅講粗口啊嗰樣嘢。有時我哋又都覺得旁人唔好咁快武斷，佢係咪真係冇家教咧？定係小朋友有特殊需要，家長其實已經係又要翻工。哇！如果單親家庭就係身兼副職，跟住又要喺屋企。户口又要日日俾人投诉，其实佢都好想努力教嘅，但系其实奈何其实都唔想咯、 啊。咁、所以就尽量帮，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啲，即系俾到啲资讯佢哋啦。咁啊嗱，即系而家个点样咧？我哋个流程点样去？ 突然间好似佢咁严肃 嘅吓， 系啦。 我有叔， 我哋个弹性都好大， 严肃认真。系啊， 你咪讲开嘛。 系咁啊，即系譬如话好啦，当头先讲到就话个可能你正通常同妈妈讲，或者同譬如话爸爸妈妈讲咗报告啦，好啦，跟住你下一步系咪同佢讲个？因为临床心理学家都应该会有个建议。 系 俾佢哋 点样教个小朋友啊？ 系啦，咁佢哋就向康健社工啦。咁点样咧？跟住之后， 其实如果喺学校层面啦，咁临床心理学家应该喺学校层面做评估嗰啲咧，咁临床心理学家其实都会同翻社工啊、老师佢哋开会嘅。咁其实咧，佢哋都会有一个个别训练俾小朋友，譬如喺学习方面，就算自闭症佢都有学习嘅困难噶嘛。但系因为佢嘅确诊系自闭症，咁以致到佢有学习困难啦、啊，或者其他沟通问题。咁其实喺学校嘅学习都要配套嘅。咁第二，譬如社交啦，哇，佢嘢嘢都喐手打人，即係有邊個俾人打傷就會俾人投訴㗎啦嘛，講真。你個仔打人喎、咁樣，咁人哋唔會理你自唔自閉症啊，或者你情緒激動，人哋唔會體諒㗎嘛。咁所以其實喺社工層面就會喺幫佢哋學社交啦，譬如佢哋對人哋嘅感受比較低啲㗎嘛，即係 sense 唔到人哋眉頭眼額啊，我哋叫。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會要參加社交小組啊，練下啲社交故事啊，俾多啲場景佢哋去學習啦。咁以至到佢嘗試原來人哋係唔高興嘅時候點樣樣嘅，你要有咩回應嘅，或者人哋講啲咩你學咩回應嘅，咁呢啲都係重要嘅。咁譬如家長其實 係啦，點樣可以 係啦係 幫到手咧？ 係啦，咁譬如家長層面社工都會支援嘅，但係講真，而家喺小學啊、中學咁社工得一個啫嘛，臨床心理學家喂，教學心理學家一個人睇。幾百個學生，亦即幾間學校噶嘛，咁其實喺資源上，其實喺家長就冇辦法啦。咁好多時候啲資源落咗小朋友，家長其實就會好多時候靠佢自己主動揾社工啦，或者揾班主任。 可唔可以輕輕講下，即係譬如自閉症或者唔同嘅問題嘅，即係特殊需要啦，冇講問題，特殊需要嘅啲家長你有啲咩意見咧？其實？即係逐開逐項講， 逐項逐項講下好啦。其實發展障礙，譬如好多時候零至六歲啦，零至四五歲啦，其實都仲喺幼稚園階段。幼稚園階段就相對會好啲啦，因為我都做過幼稚園。其實好多時候咧，政府嘅健康院咧，即係自治中心，佢哋好多時候都會俾訓練俾小朋友。 咁好多時候同埋幼稚園而家小班，相對小班啲㗎嘛，咁所以其實老師啊各樣嘢個包容性高啲，同埋佢哋嘅行為冇咁激動啊。 嗯。 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喺小朋友上呢都會比較多支援啊，同埋包容性會高啲。咁家長呢面對學校嘅投訴或者其他朋友仔嘅投訴呢、其實冇咁大壓力嘅。 嗯。 因為最多係行為問題嘅啫。起碼學業上冇咁大壓力先啦，咁、家長相對冇咁大壓力嘅，因為其實就算幼稚園老師佢哋都包容性高啲，一個人教曬咁多，咁佢完全知道小朋友個情況嘛，有需要咪俾佢自己冷靜咯，冇需要嘅時候咪繼續玩咯，咁、所以其實各方面都會支援得好啲嘅喺幼稚園階段。 我諗家長嘅角度就係、可能成日俾人投訴嘅就係、個小朋友坐唔定啦，即係唔好話個小朋友即係幼稚園話專唔專心啦、就係、可能坐唔定呢個問題，同埋上堂嗰時可能係突然間發脾氣啊、掟嘢啊、大吵大鬧啊呢啲、可能我諗都係一啲老師 feedback 翻俾家長佢啲最主要嘅行為問題咯。 同埋幼稚園個 setting 咧冇咁緊張嘅。小學係好緊張，一定要排好曬隊，堂與堂之間好緊湊，但係幼稚園比較彈性啲，家長其實喺一啲行為上面咧冇咁大壓力嘅，因為仲係玩多啲。 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家長，即係一樣家長就係比較憂慮嘅，就係、可能係幼稚園嘅，可能佢哋都想個小朋友個進度可以去到主流嘅小學嘅、主流小學嘅。咁、你可能當你主流小學嘅時候係咁 tight 嘅，即係可能係要而家個行為啊、排隊啊啲咁要咁謹慎嘅，佢哋就好擔心佢哋嗰時個幼稚園嘅程度，嗰時佢可唔可以佢哋行為可以得到改善，令到可以銜接到佢哋上正常小學咯。 係啦，好多時候家長就係好多時候去到小一咧、就開始小朋友癲完，老師癲，跟住到家長癲㗎啦。 嗱，先去翻幼稚園先，咁但係聽落即似乎係、即係如果。OK 喎，好啲嘅話就個壓力冇咁大啦。有啲咁樣啲極端例子啊， 有 即係已經幼稚園已經係譬如好大問題， 咁就係點樣處理？ 如果家長係處理唔到咁樣，有冇啲咁嘅例子？ 因為其實幼稚園同幼兒學校有兩種嘅，咁、幼兒學校有啲位置叫做S 位。咁其實每一間學校係特別幼兒中心喺主流嘅幼稚園裏面係可能有一啲一兩個位幾個位，可能一間學校有七八個呢啲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例如有自閉症、有發展障礙，因為過度活躍症咧同埋讀寫障礙會比較大啲，之後都會講翻啦，大啲小學先會確診嘅、多數就係自閉症。自閉症傾向，因為多數都會確診咗自閉症傾向先嘅、因為唔會咁快確診個小朋友，因為佢仲發展緊啊嘛。好、多時候同埋家長會容易啲接受，佢都係傾向啫，佢唔係真正自閉症嘅症狀。咁如果唔係嗰啲已經特殊學校啦。 咁呢個就係頭先講嗰啲，即係上次講嘅兼收位咯，係 啦，兼收位 I 位。咁呢度咧其實係好高支援，就係、嗰間學校會有一個特殊嘅老師，嗰、個老師就真係兼曬呢八至十個啦。如果睇一間學校大定細啦，咁、個比例其實係、個老師會點樣幫個小朋友咧？譬如佢有行為問題啊，各樣嘢咧，嗰、度老師係會 tailor made 即係幫佢set 一個個別嗰個訓練嘅。有時佢會獨立同個小朋友做訓練，有時俾佢翻去大班做訓練。咁佢好似書童咁樣陪個小朋友喺大班度學習嘅。咁就係一套計劃。咁同埋喺嗰段時間，佢都會同家長去傾翻嘅。同埋幼稚園有個好處，同埋幼兒學校有個好處就係有時如果有需要係家長有官課嘅，咁佢可以家長會知道點樣去 處理 個小朋友一啲行為問題。因為有時佢會覺得佢喺屋企癲啫嘛，但學校冇事嘅喎，真係好乖咁。會唔會係一啲方法嘅問題呢？咁有即係特殊嗰個學習個老師就會喺依個位置會幫佢多啲，但始終喺幼稚園嘅 setting 咧，咁喺個課程冇咁講啊嘛，又唔使評分，又唔使考試，咁就算考試都係一啲評估嘅啫，唔會咁樣出成績表。 呢個係主流幼稚園，即係 主流幼稚園，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如果好嚴重嘅，咁已經係如果特殊學校又係一啲個別嘅處理啦。咁、我哋都會講翻喺主流層面多啲啦，因為都希望。融合教育嘛， 融合到可能係之後可能上翻呢啲主流小學。 係啦，咁喺幼稚園咧個發展咧係應該係好早已經做緊融合教育㗎啦。喺小學其實都係講緊依十年嘅啫，咁所以其實小學係做得未係最完善啦。咁、中國又比小學仲更加未必做得咁多啦，咁樣。咁所以幼稚園階段個支援。各樣嘢其實係會好啲嘅。 OK。 係啦。 係咁，跟住就如果我哋講係咪都中學啦？係嘛？定係 小學？ 小學？小學？ 中學係咪？ 天班。 咁如果係、嗯、即係可能係即係喺個班房裏面啦、嗯、可能有即係假設係I 位啦用兼修位啦咁佢嗰啲特殊教育導師嘅、嗯、可能就佢用個方法咁佢通常係點樣去處理個小朋友嘅行為問題而又同班個家長講 嗱，其實真係會睇翻佢個特殊需要係自閉症啊，定係咩症狀嘅？因為其實自閉症佢有時好極端嘅。頭先我哋未開麥之前都講就係、是，有啲其實係好自己嘅，佢唔會同任何人有眼神接觸，或者好多言語上嘅溝通，或者有啲直情係唔講得太多嘢，有呢啲情況。有啲直情係要黐住某一啲人嘅。直情係有啲即係鍾意摸人哋呀、啊、黐到實一實啦、啊、一啲唔係好恰當嘅行為嘅、嗯、即係好極端嘅。 係 即係譬如黐得好實嘅咁就要去學識要自己獨立啦譬如要自己乖乖地坐喺度我唔陪你啦。咁要慢慢啦即係逐步逐步、嗯、坐去隔離要坐開啲唔俾佢一鍾意就鬧。有啲小朋友自閉症好鍾意呢一有咩事就會搵人匿埋攬住呀箍腳呀嗰啲咁樣、嗯、或者嗌呀。咁呢啲要係慢慢慢慢逐步同埋我哋要知道小朋友呢個行為嘅背後係咪佢想表達啲嘢先？ 嗯， 即係依個好重要就係、是、有時我哋會外人啦，或者成年人或者家長都會覺得啊，其實佢嗌，其實佢冇乜唔好嗌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唔係滿足到佢本身做依個行為嘅原因。咁、嗯、我哋淨係 stop 佢嘅行為，唔知佢嘅原因。可能你都知自閉症嘅小朋友或者其他言語發展小朋友，佢講嘅詞彙比較少啦，或者佢唔識表達啦，咁好多好容易猛震，咁佢咪嗌咯。即係譬如我想飲，佢原來有啲衰嘅小朋友搣佢嘅，佢咪嗌咯。咁但可能佢嗌就俾人鬧咗先㗎啦。咁、嗯、有啲好醒目嗰啲咪搞完就走㗎啦嘛。咁、嗯、好多時候呢啲小朋友積積埋埋就好好多唔滿意嘅情緒，或者佢唔識表達，咁佢咪猛震咯。 哇！啱啱個上個禮拜都有一個 case， 即係佢可以，即係佢本身個言語上面都唔係咁多嘅，即係可能都係嗌啲單字、 嗯、 即係咧同佢做完治療即係留執45分鐘啊、嗯，即係足足45分鐘，喊足45分鐘啊， 都唔知點收課， 我收唔到課，都直接即係完，即係、嗯、都俾佢玩玩佢，都一路喊一路玩咁咯。 但係就唔知道佢個 係啊，最後都係要都起咗起，即係起咗針之後就45分鐘嗰時，佢先開始 calm down。 嗯，系、oh, okay, okay. 啊，我有时会用一啲小朋友咧，佢唔系好识讲佢自己嘛，咁、我哋会即系如果社工，我哋会用游戏治疗啦。咁好多游戏治疗嘅模式就系去玩紧我哋用我哋个把口去 read 佢嗰刻嘅感受啦。譬如好中意玩槍啊，扮扮扮殺死人啊，咁佢可能好多抑鬱啦，唔係好多冤屈氣啦，可能即係我哋假設啦 ，case by case。譬如我哋會畫圖畫啦，俾小朋友佢會 release 即係抒發翻一啲情緒啦，因為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即係有好多時候我哋會講話有苦自己知。即係佢唔識講，佢又冇得冇乜 way out 嘅時候，好難唔會有一啲偏激嘅行為或者一啲情緒嘅問題，好容易會情緒，因為佢成日覺得人哋唔明佢嘛。 咁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可能言語佢嘅能力嘅高低，都可能係啊，佢表達能力越弱嘅，咁可能佢嗰個行為即係嗰個情緒更加個問題比較大啲啊。都會唔會 都有可能咯？譬如有啲自閉症嘅小朋友，佢活在喺自己嘅世界裏面，喺外星噶嘛，佢好 enjoy 喎，佢可以好好 enjoy， 因為其他人頂唔順啫嘛，我覺得。 嗱呢度講可以再落個具體少少，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兩種，一種可能譬如佢完全唔同人溝通嘅，又或者佢係溝通過分嘅，即係可能大叫啊咁樣嘅。嗱家長通常如果唔溝通，可能家長就會係咁問佢啦，係咁問佢啦。咁如果個小朋友係就大癲大廢，因為可能家長一極端啲就打佢啦，一係就係咁氹佢啦，係咪？咁喂你俾啲即係覺得點睇呢啲咁樣嘅家長嘅反應？ 睇下你家長個情緒嗰刻。個指數啦，你如果好敏，你係因為自己好敏而打個僆仔咧，其實成件事係冇解決過嘅，只有惡化嘅啫，係啦，即係譬如當然我知家長其實好大壓力，一定係氹下氹過，話又話過，有嗰樣嘢嘅，咁但係嗰刻如果家長處理就係而家嗰刻你自己情緒都好高漲咧，你calm down咗自己先。 嗯， 咁系越打就越激烈噶啦，我哋成。 但系如果个小朋友譬如唔停嘅，咁点搞咧？ 咁我哋真系要 stop 佢，即系有时我哋点解有时都去到一啲情况，佢会整亲自己，我哋都要箍小朋友喺后面箍小朋友，揽实佢咧。其实揽到实佢冇办法喐。 俾佢箍住有個安全感先咧，咁其實係大家都箍單咗先。 嗯 ，OK。 即係唔好俾佢自己自殘先。有時啲小朋友自閉症小朋友都會多啲打自己啊，逼自己撞牆啊嗰啲咁樣。我哋盡量喺後面箍實佢，攬實佢，讓佢有安全感先，令到佢無力反擊先啦。咁、大家去到一個箍單嘅時候，箍單咧講任何嘢都冇用㗎。其實好坦白講，咁咪箍單咗，大家飲啖水。大家都 settle down 先處理件事，因為你嗰刻大家都好激烈、好敏震咧。當然其實好大問題喺條街度嘅，咁你真係強行拖佢走翻去一個大家 settle down 嘅位置，或者企埋一邊，大家 cool down 先。因為你越搏鬥咧，大家越激動。 係成日都有時真係。去地鐵嗰啲好中意睇地鐵門嗰啲咧，又可能喺地下度賴地啊咁嗰啲，都幾大，都幾頭痛嗰啲家長。 有時都要忍心啲，就係有時我哋都係逼佢埋牆角，大家企喺度冷靜咗先，唔好俾佢周圍癲咗先。因為講真，一嚟其實家長嗰刻又好難接受啦，喺公眾場所，好坦白講， 十對眼睛咁樣。 係啦，咁啊大家喺側邊 cool down 咗先。我成日話處理有行為問題或者情緒高漲。首先自己真係 settle down 到，跟住你就俾一個冷靜嘅地方俾小朋友 cool down， 係啦。咁你自己會摸熟自己小朋友脾性嘅，咁你慢慢建立咗依個模式，就係你 time out， 跟住先慢慢再處理講道理，咁都未遲嘅。因為嗰刻講道理其實佢都聽唔到。 係啊，調翻轉就如果個即係好 cool down 嘅 cool 到，因為啲家長就好猛噶嘛，或者十問九唔應啊。 哦，呢個都係其中都成日都見到有啲 case， 即係即係我哋有 case 就係佢淨係中意玩ABC 嘅，跟住咧咁家長咧就即係都會攞啲其他啲嚟認知卡啊咁樣讀啲個啦，讀啲個啦，佢 唔蘇 佢，完全唔蘇，即係淨係玩 ABC， 咁直至到我要攞走佢啲 ABC， 佢先 反抗， 先喊咯，反抗。 即係 完全係沉醉於係自己中意嘅嘢。 嗰啲又點搞咧？嗰啲家長，你即係你打唔打攪佢嘅世界好咧？基本上， 其實有時你打攪咗佢都係唔理嘅，你會發現其實唔理。咁所以其實嗰啲小朋友會點解要有唔同嘅治療師出現？就係嗰啲治療師會嘗試去見多啲小朋友有冇其他興趣，再 explore 多啲，跟住再建議翻家長會容易。因為有時咧，點解家長唔識？合太多訓練俾小朋友，因為家長其實我成日都話，家長你做翻家長嘅角色啦，你做翻爸爸媽咪嘅角色，你錫個小朋友，愛個小朋友，無論大咗，其實佢都會 attach 喺你身上。因為其實有時香港嘅家長都會好似老師啦，話做功課，快啲做功課，做曬嗰啲嘢，但其實佢漸漸冇咗媽咪爸爸錫個小朋友嘅，同埋佢哋 leisure time 建立關係嗰、那個。時間啊，咁所以香港比較大問題，其實叫翻爸爸媽咪做翻爸爸媽咪咧，反而依個我覺得個難度大過，因為爸爸媽咪而家好多時候咧變咗老師啦，變咗社工啦，變咗治療師啦，變咗 trainer， 但係爸爸媽咪做翻爸爸媽咪角色咯，咁治療師自然俾翻治療師做咯， 係， 但係有少少。混淆嘅啫，好似我哋上一次又講咧，即係治療師可能咧就平時見到小朋友咧，可能冇時間啊，但係其他時間你家長同佢做訓練嘅，其實可能時間多啲，係咪即係家長嘅投入多啲咧？咁大 係啦，呢個可以 clarify 下，就係家長係配合個學習環境，即係譬如上次治療師講到話啊，其實眼取物品嗰件事咧，點解家長要配合咧？好多時候家長要有一個 mic， 佢嘅訓練唔係去。你讀呢幾隻字，你要講邊句句説話？即係我諗唔係，佢係要提供個環境，或者其實同治療師有個一致性，即係譬如治療師話要佢學識講我要乜嘢，咁其實咧，其實最重要其實佢平時生活你一定要攞嘢噶嘛，其實所有嘢生活化就得啦，就係專注嘅訓練咧，其實喺翻治療師身上就算啦，唔好家長過分喺嗰個位置咧，佢就好似缺乏咗一啲同小朋友嗰、那個安全感個關係，建立個關係，同埋好多小朋友完全分唔到，喂，你係我媽咪嚟嘅，點解成日好似老師咁嘅？即係比老師更老師嘅，咁其實爸爸媽咪有時要記住自己係爸爸媽咪， 有咩錯嗰樣嘢，其實小朋友都係包容到小朋友嘅，呢個咁重要。 Dorothy 都講幾樣嘢咯，即係我諗佢講呢個做翻爸爸媽媽角色係一個好宏觀，即係需要你第一樣嘢，你首先你做翻一個你愛錫佢，即係你去了解佢、溝通佢先。咁如果真係譬如好似我哋呢啲節目講，可能有啲特殊需要嘅，咁可能你就要已經有額外嘅諗法，即係譬如可能陪伴翻個治療嗰個情況啊，個過程，就嗰時就可能未必用翻啲典型我哋以往嘅一啲概念，即係譬如話唔聽話打佢咧，一啲就可能係就未必解決到問題咯。咁啊，不如唞唞啦，唞唞啦，然後下一次可以就再講呢啲案例啦，同埋可以又再分享下究竟 Dorothy 嗰、那個即係究竟即係點啊？教育家長係如何入手啦？ 好 ，OK。 大家好，我是宇文，你听紧嘅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诶、欸，好似少个 W。 系咩？好嘢喎、啊，你哋两个。